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屏幕前啊！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这儿呢，还是同样的，在正式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首先，最普通也是最简单易行的，就是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欢迎各位用视频的方式来参与互动，因为直播间真的是太精彩了。那具体视频的互动方式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小牌子啊，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关爱各位的。希望各位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关键词，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有一个选项，您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直接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重磅的音乐人或者是热爱音乐的人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毕竟呢，我们是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挑战类节目哈，就是说了一个非常大的名字，但是今天的来宾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的。那首先还是同样的，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亮一个相。Hello， 好，我们是 HZ 乐队。 HZ 乐队啊，可以 one by one 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我发现好像有一个名字被错误的打到我旁边的这位美女身上哈。嗯， 我是主唱赫赫何于亮。 嗯， 我是主音吉的手吴宗林。 我是贝斯手林和祥。 我是鼓手小凡。 哦，哎，这是一一跟大家亮了一个相哈。那接下来请我们左边啊，大家赶快看我旁边的这位美女。哎，你是谁呢？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经纪人佳佳。 经纪人佳佳啊，可以离我们的话筒更近一点。 Okay. 哎， 那今天我们是凑齐了乐队加经纪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今天再次欢迎来自我们 HZ 乐队啊、同时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先问我们旁边的这位美女啊，HZ 乐队，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赫兹，就是声音的一个单位，赫兹也是这么写，只不过那个 Z 是小写的 Z。 我们也是小写的 Z。 小写的 Z， 所以说这个乐队是不是也可以叫做赫兹乐队？ 对，之前取名的话有这个含义，就是希望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希望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就叫 HZ 乐队了。看来还真的被我猜中了哈，我想是不是有赫兹的因素呢？所以说如果要是各位想要或者是想要对他们说的，或者是说想要点歌或怎么样啊，各种各样的留言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是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然啦，我们节目的一个惯例就是先声夺人，先用自己的歌曲，先用自己的声音来征服各位的耳朵。所以说今天我们的 HZ 乐队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我们的主唱来回答一下。唱哪个？ 边缘。 边缘，好，有请 HZ 乐队带来边缘。 在城市的另一边在看我，是否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站在城市的另一边想着你，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向你回答。看那些麻木的人低头走着，回头丧气的要去向哪里？挥出的双手划过你的衣袖，你回过头，你动不动的看着我，这每天皱着变不下不了的水波，我的手一阵寒风拂着冰霜，于是你起身离开，哎，在试着崩塌的边缘，是否能找回迷失的自己？出一圈，撕掉虚伪的面具，看真实的自己，不要彷徨和犹豫，让我独自去面对这世界的空虚。撕掉虚伪的面具，看真实的自己。 首非常好听的《边缘》来自 HZ 乐队啊，非常好听，而且确实在开场的时候起到我们新生夺人的作用，非常的震撼，我觉得。那这样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乐队，我看到是2017年的时候是正式成立， 对， 也就是在去年，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几位，包括四位小伙子还有这样一位美女哈，大家认识初相识的时候第一次见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是为什么一下子就组合成为一个乐队？我们主唱来聊一聊。 行，贝斯跟我俩是大学同学。 哦，大学同学。 对，还是我学长。 嗯， 然后吉他手是我同事，是我之前的一个同事。 嗯， 然后鼓手是在演出的时候认识的，他在另一个队演出。 嗯， 然后到后来恰巧我们队之前一个鼓手， 嗯， 他因为有事儿，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要换鼓手。 嗯， 然后恰巧是演出的时候认识他了，然后就把他给挖过来了。 哦， 然后我们就组成这儿了。 看来就是同学加同事，然后大家都非常了解彼此的喜好。 嗯， 然后后来又在演出当中遇到了鼓手，所以大家就是不谋而合，然后都很喜欢，就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乐队哈。 是。 那跟经纪人呢？经纪人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我跟 HZ 乐队是在另一个乐队。 在另一个乐队的群里认识了他们，然后又成为了他们的经纪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乐队是之前我在之前有一个厂牌叫南瓜泡泡，他们组织的那个校园乐队大赛的时候认识了那个乐队，然后我就进到他们乐队的乐迷群里，然后聊天的时候认识了 HC 乐队，就是我们现在乐队主唱贺玉亮。然后后来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是莫名其妙，我们就进行了一次就是友好的会晤， 这可了得。就大家在这个穿着西装革履， 不就是普通的那天就是突然间就是我说吃饭然后找不到人了，微信抽奖抽到了他，然后 你是在那群里抽奖吗？ 不是就是在我的朋友圈抽奖。他特别幸运中奖了。 微信还有这功能？ 对，微信抽奖一个小程序。然后就是一块儿吃了顿肉饼，然后后来 吃了一顿肉饼啊，各位听到了， 门钉肉饼， 门钉肉饼啊，我们听到了。 对，就在离咱们电台不远的地儿。 哇， 一会儿播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吃。 好，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平台留言哈，集够几个赞，集够几个一。之后我们就告诉大家到底是哪家。 对，然后吃完肉饼之后聊一聊，然后就莫名其妙成了乐队的经纪人。 当时聊了什么？你是之前就是做经济方面吗？还是 不是，之前我是做那个就是在厂牌里头工作，然后后来厂牌倒闭了，可能是我方的吧。 所以各位成员，你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前面的故事之后，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点后悔啊， 害怕乐队， 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命硬吧， 啊，哎，没错啊，哎，我看到了这种信心，所以后来就是我们的美女就跟我们的四位小伙子一块合作，然后就开始做我们的乐队了。 对对对， 那乐队肯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就是风格，或者是自己的一个主打方向的，咱们乐队是什么样的呀？ 其实我们的风格还是想做一个偏流行金属一点的乐队。 流行金属？ 对。 嗯，就是当初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定过这个方向？ 其实因为你问这个问题吧， 嗯， 就我们有点懵了。其实真正的说是我们并没有想的是我们一定要就归根于什么流派去。你包括咱们现在写的这个，我们是流行朋克， 嗯， 这个好像是也是之前的一个主办给我们写的，因为我们一直写歌也好，是一直想做的是属于自己的风格了。 嗯， 因为可能说是现在比较年轻，阅历比较少，所以导致写作的时候，嗯，它会跟你的心态而决定去。那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可能是最你的心思肯定是一个不是特别稳定，情绪不是特别稳定的阶段。 嗯， 所以说你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创作出的东西，包括你对于这个音乐也好，是对于这个这怎么说呢？对于这个感知吧，社会的感知也好， 嗯， 你的态度是其实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我们对于自己其实也没有一直特别严格的一个说是什么样的风格， 嗯， 如果是风格 HZ 风格就好了。 HZ 风格，然后我特喜欢你这种特自信的那种表达啊，特别棒。而且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可能是自己喜欢或擅长的东西不一样，你们是都喜欢共同的东西，还是就是擅长的各有所长？然后现在就是为了乐队而中和一下呢？ 其实咱们就是有点 中 和 了， 有点中和是吧？你们每个人分别说一说自己喜欢什么呗。 我平常比较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所以你比较喜欢那种电影插曲式的带情节的、melody 的那种。 对、 是吗？ 喜欢吃肉饼。 然后我再说我特喜欢吃饭。 肉饼。 像吉他手他比较喜欢重型音乐，像重金属、金属。 嗯。 对。 然后鼓手也是喜欢金属，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新金属。 就等于说就我不喜欢金属。 对。 那您喜欢什么？ 我想比较欢快一点的歌吧，就朋克，朋克一点。 他喜欢朋克类的东西，就是听的，因为可能就是从小对于音乐的认知吧，就听的不一样，类似于风格。 金属有点太压抑，对我来说。 是吗？所以后来是谁做了让步？是你自己做 的？也没有让步，其实大家都在中和。 啊、哦，明白。 因为毕竟要一起玩嘛。 嗯。 其实音乐还是比较包容的。 对对对。 对，还都是比较都比较喜欢听的。 嗯。哎，我发现。对，都能接受，对，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其实对于乐队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 嗯，对。 嗯，那作为经纪人，你跟他们接触了这段时间，然后这也是一年多的时间了，然后现在感觉对他们的印象和你最初的印象有什么样的差别或不同吗？ 这个实话实说吧，这实话说没到一年啊，这个 没到一年，没到一年也快了，差不多呀。 啊，不不不，其实是、我是后来才加入这个队的。 哦， 我大概加入这个队、 但是也是有时间差呀。对，有时间差，那看来还是有点，对对对。 对， 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印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吗？ 嗯，就是刚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吉他手吴宗林吴老师是一个特别高冷的人。 哦，Q 到你了哈，注意一下。嗯， 是一个特别高冷的人，但是没想到就是他其实不是。 哦，所以他真的是什么正常情况下 是就是特别欢快，特别 欢快 可爱的， 欢快加可爱是吗？ 对，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乐队在school 演出的时候，他就在上面就甩头抡大风车，就是头发就是像风扇一样一圈一圈。我想，我的妈呀，这个人得多可怕啊！不行，我要离他远点，我怕他揍我。特别想给他交保护费，但是后来发现不是，但就大哥特别可爱 啊、哦。所以你的经纪人是交保护费这种意思？开玩笑，开玩笑。那吴老师，你听到这个经纪人这么评价你，要不要做一个回应？ 其实对我确实是一个比较活泼可爱的人。 周围几个人都笑了，这个活泼可爱啊， 过头了有点。 嗯，有点过头了是吗？ 对。 啊、好嘞，好嘞。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印象吗？就是 其他 成员，我们要公平一下啊，说一下各个成员吧。 有， 嗯， 主唱， 嗯， 主唱之前觉得 贺同学， 对， 嗯， 贺老师之前是一个特别凶狠的人 啊， 我也觉得特别凶狠， 特别凶狠， 觉得乐队哥几个长得特别凶狠。 对，别，等一下，我们网友说好帅好帅呀，你这么一说把人吓跑了怎么办？ 巨先生，我认识他，这是你请的托， 啊啊、是吗？你就这么一秒钟揭穿了我， 对不起，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头像太熟悉了， 可以继续来评价了啊。 然后后来就是跟贺元朗进入酒了之后，大哥就发现大哥特别可爱，就今天他还说要跟我拜把子。 哦，也是特别可爱。我发现怎么每个成员在你的眼里都变得特别的可爱。 因为有些话不能明说。 啊、哦，明说也是特别可爱。就像我们贝斯手，就是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从始至终没有变过，就是 没有变过， 对，一直都特别可爱。 我发现了，可爱是好像在你这里是一个多义词，就是、 嗯、对。然后加上鼓手小凡，鼓手小凡，我之前就是之前感觉他是一个就是存在感特别低的人，因为我 存在感特别低。 因为我之前就是总是看他另一个段演出，就看过几次， 嗯、 然后我发现就是一直没记住他们鼓手是谁，只记住他们主唱啊、贝斯呀、啊，还有吉他，然后就没有记住鼓手是谁。然后突然间发现。然后有一天，我们主唱给我发消息说咱们要换鼓手。我说哦，换成谁啊？他说就是另一个队那个鼓手来。我说他们有鼓手吗？这个反应。 对，但是我就是发现了他。他们队演出的时候，我就一眼认准了他了。 哇！ 偷偷加了微信。 请说明你的缘由。 不，我觉着冲你的发际线。 原来是看上了发际线啊！那现在你觉得他就除了那个时候好低调，好像很那什么之外，现在有什么印象吗？ 现在我觉得他特别像我高中同学 啊，又变得特可爱了。 对对对，他跟我一个高中同学长得特别像，说话声音也特别像。 哦，就亲上加亲的感觉，就是又可爱，而且又像高中同学。那鼓手这个时候你既然被 Q 了这么多次哈、啊，不管是看着你的发际线也好，还是看上就是觉得你很低调，觉得存在感有点低，哎，这个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存在感很低的一个人 啊， 虽然我也是在这个圈子里边，然后也是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刻意的去混这个圈子嘛，就在这个圈子里认识的人也比较少， 哦、 嗯，就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就好了， 明白？ 没有延伸，所以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存在感很低，但其实 你是那种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型的。 哦，是那种低调做事、低调做人 型。哦，对，低调做事、低调做人型的，还是实力派。 体重太少。 不，一般实力派都这样。好，跟大家开了半天的玩笑，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好了。接下来来自我们 HZ 乐队的《迷失》，好不好？ 嗯。 这首歌可以吗？还是要再挑一首其他的？ 可以。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欣赏来自 HZ 乐队的《迷失》，我们一起来听。 迷失。 没事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能否牵着你最爱人的手，一起等待末日的到来？如果明天太阳不再升起，你是否能在黑暗中找到那一丝光芒？就随着我去远方，就随着我去远方，就随着我去远方，就随着我去远方。 哇哦，一首非常好听的《迷失》，来自 HZ 乐队啊！欢迎各位多多的给我们留言互动。而且我刚刚还听到有一个这是即兴的诗朗诵吗？ 是这样的，因为是这首歌的这段独白，其实是我们吉他手写的。 哦。 然后他当时写的时候吧，就特别多。 嗯。 然后我就没背会。然后每次我现场演出的时候呢， 你就即兴， 我总即兴发挥。然后他昨天还说，他说你能不能把我那段词记住？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我明明我写出来是这样的，但是你却说成是这样的。然后我今天就临时起意，我说那你说一下原版吧，让我也听一听。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即兴呢。看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在里面。而且你看，今天人家自己去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味道也都说出来了。好，那不管各位现在怎么样哈，如果听到我们的声音，就赶快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留言互动区，也就是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再见啦。 欢迎搭乘路易的梦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飘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走丢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听说天空会下爱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了。 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北京时间的8:31，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我们的下半时段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互动当中。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收听方式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呢可以打开各自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按钮，同时呢再次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到底长什么样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自己仙女全是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 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热情同时有非常好听乐作品的乐队，现在还是请各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 HZ 乐队。 哇哦啊，这边还有我们的美女， 大家好，我是经纪人佳佳。 经纪人佳佳还有 HZ 乐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前面这半个小时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好听的音乐，包含像边缘迷失这样的音乐类型。同时在这儿我又要发问了，因为我发现好像似乎创作者啊都经历了些什么迷失，然后要么就是边缘啊，似乎都经历了很多迷惘或者是很多的困顿。那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呢？ 嗯，先说说，咱们先说说这个边缘吧。 嗯， 我说主歌，你说副歌。 嗯， 因为边缘这歌词是我主歌是我的，然后副歌是他来写的。 嗯， 我俩一块写这个边缘。其实我俩的中心思想还是说是咱们很多年轻人吧， 嗯， 面临着种种的诱惑也好，挑战也好， 嗯， 咱们其实就是在行，其实就是在行走在一个边缘上。 嗯， 你要么就是成功了，要么失败了。 嗯， 要么对，要么错。 嗯， 就是有的时候要把握好自己了。 嗯，要把握好自己。 对，因为我的那个词写的其实很直观，像是一个小学生作文，你知道吗？ 嗯， 因为词里写的就是你站在这边城市的另一边在看我。 嗯， 问我去哪。 嗯， 然后我站在城市的正中间看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回答，但是这个意思就是。当时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聊天， 嗯， 他对于他现在，包括他甚至说他从事任何工作的，包括从什么创业是否应该去坚持， 嗯， 他也很迷茫。 嗯， 他其实我也很迷茫。 嗯， 那其实就是想表达一个，就是最起码在只要你不违反这个你的道德底线的情况下，你能保持一个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吧。因为包括他后面写的副歌是吧，撕掉虚伪的面具， 嗯， 看清真实的自己。 嗯， 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没有必要去阿谀奉承一些，是阿谀奉承是吧？ 对，阿谀， 对，阿谀奉承一些人。 嗯， 然后但是有些事情也不应该，就是解释一下吧，你解释吧。 就是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对，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很多人很多事儿啊都是可能带着一些虚伪的面具啊， 嗯， 去跟大家一起沟通， 嗯， 或者出去一起交谈什么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嗯 嗯， 我发现了，确实因为迷惘其实是每个年轻人都会经历的，其实不管是年轻人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会去经历，包括现在，包括对未来，包括可能周边的一切都会有这样类似的心境，然后可能他们就是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来表达出来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平台有打招呼说护士长，哎，这 这个是什么，这是在跟谁打招呼，还有说哈喽哈喽啊，确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参与互动。当然了，我们是了解完各位创作时的心境，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听下面一首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呢？下面这首就是谢谢你来过，好吗？ 这是有人点歌了是吗？ 这个是我来点歌。 好，谢谢你来过。 好，谢谢你来过，一起来听。 相互错过，在心里放过，我也只能说不再联络，不再说我爱过。茫茫岁月呼吁而过，我已不记得，却能辨出人群之中最相似的轮廓。如果不是倔强如我，心里舍不得，是否也能装傻当作一切没发生过？记得，却能辨出人群之中最相似的轮廓。如果不是倔强如我，心里舍不得，是否也能装傻当作一切没发生过？我曾梦想与你携手，红尘滚滚一起走，你明明也满脸温柔，沉默了那么久，为何不能好好的生活，偏要说不适合？为何我爱上你的时候，你却丢下我，让我独自沉默？如今我仍在努力着去做一个不爱你的我，你也早已不再牵扯，一个人活得自得其乐。也许年少他不知愁啊，却懂得我该舍就舍。可是我还想对你说，谢谢你来过。也许年少不知愁啊，却懂得我该舍就舍。可是我还想对你说，谢谢你来过。 也许年少不是愁啊，却懂得该舍就舍。可是我还想对你说，谢谢你来过。 这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歌。 哇哦， 一首来自我们 HZ 乐队的《谢谢你来过》，让我听出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感觉。而且最近不是有一个特别热的热点，就说就是你喜欢海，我爱过你。这个是前两天某明星分手的时候，然后也是写了一段非常这种让人感触很深的一句话哈、啊。所以说，肯定这一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历过什么呢？ 这个歌的时候的确是经历了点事儿。 啊、哦，经历点事儿，你方便说不方便说？要不让我们经纪人说。 这事儿他也不知道。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就感情嘛，是不是？ 嗯， 就 很正常。 大学的时候，对， 嗯， 大学的一个恋爱， 嗯， 然后就分手了。 哦， 然后就写了一首《谢谢你来过》。 哦，明白明白。 其实就这样。 嗯，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其实我并不是很想知道这个具体的事情，而是想知道，比如说我们兄弟四个，包括我们的美女佳佳，然后你们几个平时日常在一起，肯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小事情嘛，就关于自己生活啊，关于自己的爱情啊，工作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你们会就是比如说谁遇到事儿，一般都怎么样去处理？有没有经历过这种？ 经历过。 对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对对。 咱们就行了。 喝个酒庆祝一下。 他不庆祝，他比较喜欢 练琴吧，就是 练琴，然后喜欢带我们去蒸桑拿去，然后一蒸蒸四个小时。 所以你们都去配合吗？比如说四个小时桑拿这种， 就陪他一块去， 没准下一次就八个小时，就想挑战发泄一下是吗？ 挑战极限。 其实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说了，今天晚上结束了，咱们没事去蒸个桑拿去。 这是又失恋了还是？ 没有，比较健康。 这回是蒸八个小时吗？想问。 是要蒸八个小时了吗？ 对。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所以今 其他咱们干嘛？ 还有什么？ 喝酒 聊聊天。 啊、哦，聊聊天，然后 肉饼， 吃肉饼， 点到那个门钉肉饼了，是吗？ 这次暴露出来了，门钉肉饼，你们这是有情节还是？ 就好吃， 好吃。我知道咱们乐队有很多是北京本地人，佳佳就是。 对对对，佳佳。 我知道门钉肉饼是北京的，然后我们主唱也是吗？ 我不是， 你 是内蒙古的。 内蒙古的，你不应该带大家去吃一些什么羊肉啊，什么这种烤全羊之类的。 假内蒙古。 真的真的，谁说我是地地道道的？ 那你蒙语我听懂， 比较汉化，就是蒙语这个没学会。但是我是一个内蒙古的孩子，是不是？ 但是你很 内蒙古 啊、哦，你也特别喜欢吃门钉肉饼，是不是？ 对。 哦，我发现了，我当感觉我这一个关于美食的东西，然后激起了整个乐队的，你们私下可以这个下学放学别走聊一聊啊， 对，放学聊一聊， 放学聊一聊，蒸个什么桑拿之类的， 吃个肉饼。 嗯，好嘞，那我们今天，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天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大家平时日常的风格，就是聊天的风格还是挺逗趣儿的，但是这个歌曲好像还是。 比较深沉， 比较深沉严肃啊，走心啊，确实是这样的风格。 扎心了的感觉。 是吗？就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每一首歌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现在就也很期待下面的一首歌，叫做《少年》。 好，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HZ 乐队的《少年》。 上衣，一双小凉鞋，手握的身体坐在墙的一边，转眼两眼，以为再也不会见。 时过境迁，你又回到了我的面前，像是好久不见，又像是初次见面。我们都变了，我们长大了，因为生活磨厚了脸皮，都知道你在甘南的小城里边街道的香烟，我在北方吸着香烟，却渴望着蓝天。未来这个字眼实在是太遥远，一起努力吧，我可爱的少年。笑着说忘了，要有多久才能真的洒脱，想象我存在的究竟什么是你想要的，就随便吧，只能这样了。你在甘南的小城里边戒掉了香烟，我在北方吸着香烟，却渴望着蓝天。未来这个字眼实在是太遥远，一起努力吧，我可爱的少年。少年，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 HZ 乐队的少年。我看到网友平台顾东说不错哟，然后发来了打招呼之外还发来了很多表情，然后后来还说有网友说最喜欢的歌就是少年了，这首歌很好听哈。那少年确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虽然历经沧桑，但归来之后仍然是那个保持自己初心的少年，希望每一个听众还有网友们也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那其实我知道 HZ 乐队之前也会在北京包括全国各地有自己的一些落地的演出 live house 演出是吗？ 嗯，对。 嗯，都会去到哪里？ 其实我们成立这一年之内， 嗯， 就是一直其实都是在北京演出， 嗯， 但是我们计划的是2019年开始我们的全国巡演。 哦，2019年开始全国巡演。 对。 嗯，那现在有没有自己的音乐计划？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有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打算向哪个方向或者向什么规模去拓展？ 其实这个现在我们的工作状态，其实大家除了在，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磨合，然后包括在创作，然后因为我们在计划着11月2号，我们将举办我们这个 HZ 一周年的专场。 11月2号， 对，11月2号， 在哪里呢？ 在那个五棵松。五棵松的 猫 Live House 啊，11月2号，五棵松的猫 Live House， 各位是他们的歌迷，或者是说今天被吸粉了，被这几个大男孩吸粉了之后，赶快去关注一下五棵松的猫 Live House，同时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各位的歌曲可以在哪里找得到呢？ 其实我们的歌现在有很多作品啊，都没录，其实都没录呢。现在网易云音乐上有 今天的这些歌有吗？ 在网易云音乐上有一些 demo。 其实今天其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一个提前放送的状态，我发现了。 是。 我们好荣幸。 有很多，估计也没有几首歌，你包括刚才咱们听的《迷失》了，这歌都没有录。包括《谢谢你来过》在网易云上也是一个之前的版本，你包括我们现在的新的现场版都还没有在都没有录出来。 一个是我感觉非常荣幸，再有一个我觉得11月2号这一天非常值得期待。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福利，因为我们包括在现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在某一天的现场。我们当天结交的朋友，在11月2号我们会做一个赠票的形式。因为这一次演出我们没有想过任何盈利点。其实就想大家玩起来玩高兴了，因为毕竟是我们五人做的一周年。刚开始的第一年，可能到第二年没准就解散了，也不知道去了。然后说等到十周年太长了，怕发际线又高了，说呢赶紧就一周年，然后想做一个生日 party， 其实就是一个大 party，到时候会把咱们所有的好朋友，包括圈子里的这些良师益友们，都会请到场，让大家一起见证一个这个事情，包括我们会宣布19年的巡演计划。 到时候大家可以值得关注一下19年的巡演计划。我觉得这个乐队虽然很年轻，马上一周岁，也没有马上，反正就有几个月一周岁，我数学不好，但是呢，我觉得这几个大男孩，包括旁边的佳佳，也都是特别年轻，就真的像一个少女少年的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玩起来玩音乐，大家开心享受当下就是最好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本来也年轻。 对，本来也年轻。是的，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唱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好不好？ 好。 一首来自 HZ 乐队的自己的歌。 墙壁斑驳褪漆，陈旧的楼梯灰尘四起，狭小的房间里没有暖气，一杯烈酒我写下了诗句，漆黑的屋檐，倾盆大雨，喝水的午后，眼神迷离，只有一把吉他安定在怀里，我唱起日思夜想的旋律，我唱起风霜，唱起四季，我唱起天堂，唱起地狱，我唱出年少，我唱得大汗淋漓，喉咙沙哑了也不知停息，屋檐，恍然大雨，我 后眼神迷离，只有一把吉他安定在怀里，我唱起日思夜想的旋律，唱起风霜，我唱起四季，我唱起风霜，唱起大雨，我唱出年少无知，我唱得大汗淋漓，喉咙沙哑了也不知一息，喉咙沙哑了也不知一息，喉咙沙哑了也不知一息，也不知灵犀。 这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你，不是家财万贯，但是带你转转的艺 术。自己的歌啊，来自我们的 HZ 乐队，非常好听。那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大家也都开始嗨起来了，说支持好声音，还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还有发了好多桃心一个亲亲表情的，还有各种各样这个比心表情的。好，我看到直播间也是热闹起来了。那最终呢，我们还是这样，我们请佳佳来说吧，然后说一下我们关注到我们乐队音乐的方式，以及我们马上要，也不是马上，几个月之后即将迎来的那个重大的日子哈。 大家可以就是从网易云音乐上搜索 HZ 乐队，大写 H 小写 Z， 然后来关注我们的歌，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也是大写 H 小写 Z， 就是 HZ 乐队，这样也能收到我们乐队最新的一些消息。然后你加了微博之后悄悄的私信我，我会加你微信拉你进我们粉丝群，跟我们一起在群里聊天， 因为咱们要送票， 对， 通通送票。 对，今天进群的就会通通送票，然后一会儿主唱也会，就是我们大家也是例行惯例，给他灌点酒，然后他这样就可以发红包了。 哇， 主唱一高兴就在群里发红包， 好嘞， 连着发。 好嘞，我们知道了今天送来的福利，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票啊、红包什么的，各位可以参与一下啊。好了，也希望我们的 HZ 乐队可以就像永远像一个少年一样，一直唱着歌走下去，好不好？也再次欢迎，感谢，并且感谢我们的 HZ 乐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同时呢，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手机屏幕前的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那我们挑战新歌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欢迎关注。 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了。